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十九集《少年郎》。 原来是你。 自竹林走出一名俊美少年，他也穿一身象牙白滚边镶银丝长锦衣，比起那白生生的团子来，实在是穿得优雅修长极了。他走到沈庙面前，停下脚步，居高临下地俯视他，目光中带着探究。这少年个头极高，沈庙堪堪抵达他的胸前，仿佛在看稚童一般，嘴角习惯性地带起顽劣的笑，却因为他俊俏的脸蛋丝毫不让人反感。若是换了普通少女，怕是此刻心跳加速，面红耳赤了。然而沈庙毕竟不是真正的豆蔻芳华，他扫了一眼对方，并不言语。那少年却勾唇一笑，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竟是多了一把精巧的短刀。他把刀鞘那一端对准自己，用刀柄抬着沈庙的下巴，迫使他抬起头来。沈庙不得已把目光投向对方。少年约莫十八九岁，却生得剑眉星眸，眼睛似乎是带了秋水般，似笑非笑的模样十分动人。然而目光深处却让人发冷，那是一双锐利的眸子，几乎可以看到人的心底去。这样的人，即便是外表再玩世不恭，只怕内心也如一块寒冰一般，难以入侵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后退一步，让那短刀的刀柄离开自己的下巴，温和地说道： 谢谢侯爷。 谢景行笑了，他语气不明地说道： 你认识我？ 京城中无人不知谢小侯爷大名。沈庙淡淡地说道，这话似乎是有些讽刺的意味在里面的，但由他说出来竟是正经的出奇，让人分辨不出语气。 我不认识你。 谢景行扫了一眼他，又扫了一眼地上瑟瑟发抖的团子。 是你让苏明朗传话给苏家？ 传话？不过是教他一个不被父亲训斥的法子，转移注意力罢了，怎么还用得上传话二字？小侯爷未免想得太多。 想得太多？ 少年玩味地咀嚼着几个字，突然轻身上前，几乎将沈庙逼到了背后的巨大树干之上。他神情暧昧，语气却十分轻蔑。 我若不想多，就被你瞒过去了。 沈庙皱了皱眉。明奇虽然对男女之风并不太过严峻，但这样未婚男女青天白日下做这样的举动，实在是有失礼仪。尤其是广文堂外头多是勋贵子弟，若是被人看到，他倒不介意自己坏了名声，只怕沈信会因他而蒙羞。前生因为自己沈家父亡，他方才看清楚父母的良苦用心，重来一世，家族他来护，他怎么能容得别人说沈家一点不好？更何况还是因他而起。思及此处，沈庙便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： 谢小侯爷兴师问罪，究竟是想干什么？ 谢景行注视着面前的少女，他向来对任何事情都有十二万分敏锐的直觉，有些事情单从表面上也能看出其中的暗流，这都是在十几年间的生活下练就的。在战场上杀过人，定睛表面之下的诡谲争斗，以及后宅中包藏祸心的暗算，他看上去嚣张地长到这么大，并非全靠运气。明奇那么多勋贵家的子弟，每年因为种种原因不在人世的，从来没有少了去。他从不会对任何事情掉以轻心。苏明朗的一句话，苏明峰不会联想到其他，苏老爷也觉得是儿子无意间提醒。在他看来确实不然，时机把握得这样巧，而世界上真正的巧合都太少了，很多表面上的巧合都是人为的。 他能够断定有人在教唆苏明朗说这番话，不过究竟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。他打算会一会这个人，然而真正见了这个人时却令他意外不已。谢景行原本以为能说出这番意味深长的话，又是广文堂的，当是哪家朝堂公古的儿子，或者是即将步入仕途的青年，或许是为了拉拢苏家，或许是为了欲擒故纵。然而当看到这个人时，却险些以为是苏明朗故意使坏。直到那少年开口唤苏明朗，他才确定就是他，没错。面前的少女个头不高，堪堪达到他的胸前，面目也算不得动人，顶多算个可爱，看上去竟只有十一二岁的模样，梳着一个双环髻，脸蛋圆圆，眼睛也圆圆，嘴唇小小的，囫囵一个站在那儿，像是丛林中迷路的小鹿，偏偏还站得笔直而端庄，一字一句慢悠悠的，仿佛是宫中教出来的宗妇。难不成他是想当皇后吗？若不是亲眼所见，谢景行险些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。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不过是一个黄毛丫头。直到与他说了几句话后，他面目稚气，语气却沉稳，面上非但没有流露出一丝惊慌，反倒有些不耐。这对于谢小侯爷来说还是头一遭。别的女子见他这样靠近，早已羞得面红耳赤，他呢却是面色寡淡，实在是无趣得很。大约是年纪太小了，还什么都不懂，但为何又懂得与苏家说的话呢？他一只手撑在沈庙身后的树干上，从外头看几乎是要将沈庙整个人圈在怀中。谢景行低下头，靠沈庙靠得很近。 你不怕我？ 小侯爷又不是吃人的妖怪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若没有别的事，我便先回学堂了。沈庙淡淡地说道，说罢就要离开。 站住！ 谢景行手一扬，沈庙的头发从他掌心划过，痒痒的，好似蚂蚁爬过。他收回手，身子退后几步，靠在树上，双手抱着胸，又恢复到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。 提醒苏家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 话语锋利的像他的眼神，从不掩饰其中凌厉，直接冲动，却又包含着无限的深意。啊，沈妙在心中微微叹了口气。谢景行比他想象的还要聪明，苏明朗一句话就能找到这儿，找到这儿还能问出目的。前生知道他是胸中有丘壑，如今看来，却也是个心思通透的人。和聪明人打交道，如何掩藏自己的真意呢？可惜他从来都不想掩藏。无他，自保而已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冲谢景行微微扶了一扶，再也不管其他，转身离开了。六个字，谢景行会懂的。在他身后，少年勾起唇角，把玩着手中的短刀。 苏明朗，他叫什么名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